解音，萝莉音，古风汉服清福清，游戏动漫小视频，每天给你好心情，歌好听，人美意，超多舞蹈的精灵，好听好看好剧情，让我大声告诉你， 不要我， 我要关注关注你，你要关注关注我，完美的人设是你是他是我，我们的故事听视频记录着，你的弹幕评论总会有我，我要亲亲亲亲你，你也亲亲亲亲我，快乐的生活有你有他有我，幸福的故事请视频记录着，点赞关注我会是第一个马跑者。关注我会是第一个马跑着。